多的一些歌手在出道的时候呢，可能作为新人都会去翻唱一些经典的老作品，像周蕙就是这样的。第一张专辑当中因为翻唱到天后王菲的一首经典粤语歌曲，约定把它重新填入国语歌词，一炮而红。这里是 FM1033 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景森。今天的第一首歌，周蕙《说不出的快活》。 你看我，我看你，你看我，其实我也怎么高兴过。其实我又怎么得意过？你可不必问我，这么高兴，这么得意，这么快活，到底为什么？就是你来问我，我也不想，我也不能，我也不会老实对你说。转就转不转，就转不转，就转不转。这么一定要我说，我不过模模糊糊迷迷糊糊，这么还是别管我，我可以免得讨厌，免得啰嗦，这么转这转不转，这转不转，这转不转，这转不转，这转不讨厌，免得啰嗦，就这么转，就这么转，就这么转，就这么转，就这么，就这么，就这么。 相隔好远，如地平线，那么近处却远在天边。从前从前，转眼今天，我怎么走怎么还原，怎么飞回那单纯的世界？

你想陈奕迅的等你爱我，随后会跟你分享到我个人觉得是歌坛当中的一股清流，陪你带陪你的挂在半梦半醒之间，他的创作跟他的演唱在歌坛当中都是非常清新的没有任何的所谓的浮躁的感觉。今天一起听看他的挂在半梦半醒之间。 贪玩的三角线我狠狠贴在额头上面，穿有点暗恋，哎呀哎呀哎呀呀，衣服好了再洗一遍，哎呀哎呀哎呀呀，居然还在肚子里面。 去形容，看不起你永远想枯萎的生命啊，只要你找不到你的世界充满甜蜜，以后我就是幸福。 我也没想到我的世界属坚持下来的人，直到餐桌来到我家旁边的诉苦，这我一口我就怀疑很幸福。 你明就是那么那么的让我着迷的粗野，总是把我装成个优雅刚出街，就算太远也要稍微拒绝。 是我多少年一生情难断，我的心你的心彼此深太短，天长地久的爱情值得你给我好好感受。 感动 我在等，我在守一生情难断，我在等，我在守一个情难断，天长地久的感动值得你给我一份承诺。爱我超越时空， 郭富城的《亲爱的》，随后要听到的是今天九点的末尾作品蔡琴的《把月光射下来》，待会儿再见。 深深的爱上一个人，才发现心脏在哪儿，怦然的的，它就像被小火慢慢的捕捉，你眼里的光和热，这贴背贴心的门，你才转身我就昏了，该怎么好呢？今晚的夜色特别烦人，怕不放过小小的一点灰尘，让眼底手心发汗的情人们变得满盆盆，好心人快把月光射下来，就算只有半秒黑暗，好心人快把月光射下来，这样的爱才算是爱，闪躲的月光快快把它射下来，花草的香才上得来，好心人快把月光射下来，我要你爱。转身我就昏了，该怎么好呢？今晚的夜色特别烦人，怕不放过小小的一点灰尘，让眼底手心发汗的情人们变得难分辨，好心快把月光射下来，就算只有半秒黑暗，好心人快把月光射下来，这样的爱才算是爱，闪躲的月光快快把它射下来，花草的香才上得来，好心人快把月光射下来，我要你爱。 差一点就真的相信，坚持的都会实现，差一点就不再怀疑，美好的都能永远别警告，我一直都误会了这世界，还以为每一句是说出口就不用改变，还以为每一段情感结束是一样的美，我并不是

步就能全身而退。 我嫉妒你， 只能爱你，我渐渐见不到你，不远靠近。

隔太多久，走在地安门外，没有人不懂真情。 万爱离北京，你会留下许多情，不要在午夜问路，主动要伤心地等。 陈升的这首歌《北京一夜》，随后要听到一代情歌天后辛晓琪，她的情歌是陪伴一代又一代人成长，像经典歌曲《味道》《领悟》，而今天要听到的这首歌《当大雨过后》。 风说的自由不是你能够懂得，树又怎么会晓得，从点头到相拥，从单纯到心痛，爱说带走了谁都不能留。 寂寞人群中

出，当你被辜负，在自己的泪水干枯，在他怀里得不到安抚，原来嫉妒和爱无法相处。算我回不当初，也不能将自己救赎。风吹过山谷，我会想起欠你的幸福。不怨我爱得不够投入，虽然你会守在灯火阑珊处，但我找到你已是你不见你的幸福。不会领悟谁白风情书，直到白发也要听你温柔叙述。 欠你的幸福，随后听到今天的末尾作品，这是林志炫的懂事。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景森。今天就到这，明天见，拜拜。 我有感觉，所有改变都从你开始，不再轻易找个理由任情绪放肆。你像呵护我的天使，有双不冷漠的手指，抚慰惶恐的心不曾停止。爱一个人原来可以不用一个字，也能让人对于感情越来越重视。你用宽容原谅自私，心情像是一张白纸，单纯反而容易让人懂事。让我懂得去给，懂得体会，不再孤独徘徊。爱懂得了解，懂得喜悦，不再一个人。 感情越来越重视，你用宽容原谅自私，心情像是一场白纸，单纯反而容易让